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 救命啊！ 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171集，说话间，信天成带着女朋友过来了。女朋友大概也看了帖子，正有些伤心。信天成一边走一边安抚，特别温柔。穆家所一行人立刻和他拉开距离，抱团。 那边秀恩爱去，我们都是单身狗。 方景行看着身边凑过来的这几个人，笑着提醒。 我们不是啊。 穆家所等人看看他和十方俱灭，再次拉开距离，就有点不想和他们玩了。一群人闹了一会儿，这才离开。迈出几步，有人回头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山坡，轻声感叹。 珍惜眼前人呐。 不只是爱人，还有兄弟。 哎，手刹完事儿了，要不开个宴会？ 帮会的人都还没出来呢。 哎，那就等他们出来呗。 这个可以有，让我多珍惜一下你们这些兄弟。 江晨安静地听他们聊天，想起了自己那帮不再年轻的兄弟，察觉手被握住，看了一眼身边的人。 咱们去哪儿啊？ 随便找个地方转转。 方景行便和穆家所他们道别，带着江晨挑了一张风景优美的地图，陪着他散步，聊起了插鱼的事儿，觉得唐前辈如果听说了这事儿，肯定又会怀疑江晨的身 份。我知 道。前辈也是真敢 想。你觉得他会怎么试探啊？江晨想了想，摇 头。会又爆你的黑历史？要不你把你过去的事儿都跟我说说，我帮你防着。 不干。 我先说一件我的事儿。 江晨顿时感兴趣，想知道联盟男神有什么黑历史。 一换一。 江晨思考一下，同意了。 我跟程岩一直是在同一个学校上的学，这你知道吗？ 现在知道了。 初高中都比较中二，有一次学校选校花和校草，我和程岩都在榜上。程岩说这不行，得霸榜。 霸什么榜？ 就是两个榜都上。我们买了假发和女装，拍照发到了学校的论坛上。 服气。 我们都进了前10，然后我那张照片被高中部的校霸看上了。 找过来了？ 据说找人打听过，没打听到。再然后，他把我的照片放大打印，裱上框，在操场上铺了一堆玫瑰，当着全校的面来了一场表白，被眼尖的认出来，喊了我的名字。 江晨想想那个画面，觉得太惨烈了，公开处刑也不过如此。 后来呢？ 他带着他的小弟要找我干架，被我收拾了一顿。太二了，搞古惑仔那套。 初中时期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，也收过两个小弟的江队看着他，觉得有被冒犯到。 我说完了，该你了。 江晨回忆一番，翻出了一件事儿。 我有一次带着人跟人打架。 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：“ 是在游戏里。” 他们一群新人建了帮会，有天帮派里的人在外面和人发生口角，由于对方人多，就被弄死了。 还被守了半天尸。 那天我们都没在线，我是晚上才知道这事儿的，就带着人去算账了，看见他们一伙人凑在一起，跟他们打了三片野区，按着他们老大弄死了好几次，后来才发现打错了人。 不是有 ID 吗？ 他们 ID 都一样，字上就差了个引号，谁也没注意。 你们打之前就没互骂一下？ 骂了。 他想起当初那个场景，有点后悔提这事儿，但都已经说了，便继续道： 他情侣劈腿，刚把人打死，召集亲友正商量把那个男的挖出来，我带着人过去了，问他我的人是你杀的吗？他说是。鸡同鸭讲，全能对上就打了。 然后 我被挂论坛了。 想也知道，撬人家墙角，还带着人把原配按在地上摩擦了十几次，太丧精病狂了。当天晚上，一群人在世界频道上喊他西门庆。最后澄清了吗？ 澄清了。 那就好。他只觉得江晨过去的事儿特别有吸引力，稀罕的不行。 还有吗？再说说。 没了。 他不等对方再谈条件，提前道： 不换了。 方景行没觉得遗憾。 他像个宝藏，能慢慢挖掘，只不过 想到杜飞舟他们亲自陪着江晨度过了那样一段热闹的日子，他还是有些羡慕。 好在人是他的了， 他们能创造更多的回忆。方队勾着笑，愉悦地享受二人世界。此刻被羡慕的一群人正在主城的桥上站着，他们之前看见截图也好奇地赶了过来，一边感慨年轻真好，一边看着那两人在水里扑腾，紧接着就看到了插鱼的一幕。几个人一字排开，看着玩家霍霍守城军，然后跳河被插死。沉默半天，才有人轻飘飘地开口： 我说这会不会太像了一点？ 我好像又在他身上看见了陈辉兰乐的影子，还是年头太长我记错了？ 哎，他咋知道的这个设定？ 30年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 游戏里什么人都有，再说当年那么多人看热闹，兴许人们早就玩过，只是没在论坛上嚷嚷，导致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罢了。几个人充耳不闻，仍在异想天开，是不是轮回转世？唐副董跟着开脑洞，提出了好几种可能性，收获了人们的一致好评。唐副董来到杜飞舟身边： 我说怎么样，值得一试？ 你想到办法了？ 暂时没有。 他摸着下巴思考一下： 要不你说我危在旦夕？ 换。 那咱们喊一声西门兰乐，看他翻脸吗？ 几个人正聊着天，看见了世界频道的消息： 哇，在情侣打卡圣地遇见了两位大佬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